我是一毕业就来到幼儿园了，然后来到这儿以后呢，就是才发现其实可能跟我想象中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嗯，包括现在就是跟咱们外人，就是不在幼儿园干这个工作的人来看呢，可能是一样的，就是觉得你每天就是带着孩子哄哄孩子，就是多简单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实际上一走入这个岗位以后才发现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不光你要有一个爱心，要能陪孩子玩，要能跟孩子玩在一起，最主要的你就是还要有能够细心观察孩子。一个班现在至少要有30多个孩子，你要能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放到每一个孩子身上，所以就是说需要我们要有一个细致的观察力，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的一个表情，你就应该知道他下一步或者接下来他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所以就是说和想象中那种简单的玩呀游戏呀是有差别的。 走进幼儿的童心世界，和幼儿一起快乐成长，做有情有爱的幼儿工作是王老师的工作格言。他把自己当成了孩子王，每天跟孩子们玩在一起，乐在一起，琢磨孩子们的每一个表情动作。 原来我带过一个孩子，我们是因为刚开始来幼儿园，你是不太了解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个性的。有一次吃羊肝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特别慢，然后当时我的判断就是以我的判断，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刚入园嘛，可能分离焦虑还比较明显，嗯，在吃饭这块就不是说特别的顺利，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就这早饭这一段时间，我就观察了他几分钟，我才发现他不仅仅是单纯的这个分离焦虑。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哦，他是不爱吃。就你去鼓励他，你去引导他，你想各种办法，反正这个羊肝就是说实在那次他是真的是没吃下去。然后后来我就跟家长交流，我说那个咱们家孩子就是是不是在饮食这方面可能那个还是说那个稍微的那个弱一点。妈妈说是说在家基本上青菜呀，然后羊肝呀，鸡蛋呀，这些东西都不吃。后来就慢慢的发现他真的是在吃青菜的时候，因为这孩子也比较胆小，比较腼腆内向，所以他不会跟老师说，像有的孩子就会表达，老师我不吃菜，老师我不吃这个，他就不会，他会悄悄的把这个东西吃到嘴里，然后再就是干呕几下，然后再趁你不注意悄悄的吐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一个就是在家里很少吃青菜的孩子来说，他是一个特别煎熬的一个过程。我当时就想这孩子太痛苦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吃，我说老师也不强求你，我说但是老师要跟你说这个青菜呢吃进去会对我们身体有好处，反正就给他讲。然后后来那个他就看着我，因为孩子肯定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他也觉得这个是对他好，也想吃，但是他自己吃不下去。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这样吧，因为是有一次是中午吃青菜嘛，然后我说要不然这样吧，老师给你盛了这一盘菜，我说呢你就吃一点点，我就给他真的就特别特别少，就这么一点儿，然后我还把它给他弄碎了，我说你看这一点儿你要能吃进去今天你就很棒了。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是强忍着把这一点吃下去，大概有持续了就是这样慢慢的这样引导，在家里配合，然后慢慢的经过了有2个多月3个多月吧，反正就是也不能说什么都吃了啊，但是大部分青菜他还是吃了，但是个别的味道稍微的重一点的 像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但是面对这些孩子，王老师始终保持蹲下来的姿态和他们说话，允许他们有情绪，接受他们的个性特点，慢慢尝试改变他们的不寻常。 这个孩子是他家里住市里，他家里那边的有一个回民幼儿园，但是拆迁了，就给拆了，所以他每天要从广渠门那边跑到这边来，所以这个孩子每天早上起来，他基本的状态就是早上起来要很早就起床，所以早上起来一来，你就可以发现他的状态跟其他孩子是不一样的，可能睡眠是稍微有点差，他是处于那种永远都是游离状态，你就是在他屁股后边追着你就说吧，他不会给你任何的一个回应。然后有一次是我们户外，我记得那次是下雨，因为那是第一次赶上下完雨之后我们去出去玩，孩子要玩小车，那个小车塑料的，表面上我把水都给擦干了，可能是也是当时带班经验少，也没遇上过这种情况。等到孩子们都玩完了，就说老师我的裤子就都湿了，然后我想我都给擦干净了，为什么还湿了呢？然后后来我跟我们保育员老师，我们俩就去看琢磨，然后才发现那车座里边它是空的，然后它存水了， 会溢出来。然后就这样回来以后就给孩子们就收拾又整理，然后等到弄到他的时候他就躲，就是不让你动。后来我就跟我们那老师说，我说我来，我说我试试，然后就跟他说，我说浩浩老师帮你把裤子换下来，我说老师知道你小书包里还有裤子，我说穿湿裤子太难受了，然后你跟他说，这时候他已经不去抗拒你了，然后你就可以帮脱下来。但是我帮他脱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小内裤上是有一点点大便的，然后我顿时就明白了，他不是不让我给他换衣服，然后我就第一反应就是他是怕他把裤子弄脏了，怕受到批评，或者是一个自尊心的一个心理，怕被别人嘲笑。然后后来我就装作没看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这个干净的裤子先换上，我说你这个裤子湿了，老师帮你去洗洗，然后到时候咱把它晒上。就我觉得就这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接下来我给他洗裤子这一个动作，我理解啊，因为当时也没跟孩子聊，也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理解就是他可能觉得，哦，这老师可能跟我的妈妈一样，可能妈妈在家就是给我洗衣服，嗯，他也是。然后就在我给他洗的时候，他换完衣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给我洗裤子的吗？我说是。然后一会儿我就给他晾完了，他说你是把我的裤子晾好了吗？我说对，我说就给你晾在那个窗台那儿了。然后等到接的时候，就是特别惊奇的发现，就是那是第一次他妈接他的时候他特别高兴，然后就从这个活动室这儿跑着就去找他妈了。然后第一句话跟他妈不是说那个妈妈你怎么才来接我，原来是老师笑着说妈妈你怎么才来接我，就那一种状态。然后那天的状态是跑着过去了，然后第一句话就跟他妈说妈妈今天王老师给我洗衣服了。哎呦，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孩子一下就感觉到有变化了，瞬间我就觉得你所有的工作都没白做，都没白付出。然后就从那以后吧，早上起来他也能主动跟我打招呼了，嗯，就是虽然也不是像其他孩子那种说王老师好，他是那种王老师好，就是憨憨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之前是个体，一个个体他独立惯了，所以就是他在融入这个集体生活的他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所以他干什么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老师你等等我行吗，老师我还没弄完呢，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话他慢慢可以跟你去表达去交流了。你每当看到孩子有这样一个进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孩子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他们总会问一些让人或发笑或无语的问题。在孩子的眼中，老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而身为幼师的他们面对孩子的各种问题也会费尽心思地为孩子们解答。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孩子问我说，老师为什么妈妈会把我生出来，就这种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孩子刚上中班嘛，就是可能你在跟他讲的时候他也理解不了，说为什么你就在妈妈肚子里，然后你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从妈妈肚子里出来了，然后就成为现在你一个自己。后来我们就在电脑上找，就是找一些小视频，或者说那个就是动物世界里，就像这种从小动物身上来引出来，然后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小动物会在妈妈的肚子里生长，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它慢慢比如说要长出，就是延伸到这个咱们人身上，它可能会长出头来，慢慢的长出腿，长出尾巴，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哦，它可能想奇怪的看看，就是用一些童趣，就是想奇怪的看看这小世界是什么样的了，迫不及待的想要出来了，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从那个妈妈的身体里钻出来，然后就要看看，然后就是他们就觉得，哦，原来是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是我要在妈妈肚子里睡觉，然后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没有小脑袋，然后慢慢长出小脑袋，可以听见妈妈说话，可以听见那个爸爸跟妈妈交流，然后可能慢慢的我有小胳膊小腿了，然后就再也不愿意在里边待着，因为想要出来蹦蹦跳跳了，然后那个时候哈待不住了，然后就要迫不及待的出来了。那孩子们这样一解释一讲呢，那个时候中班的孩子可能就觉得，哦，这么神奇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用爱坚守的骨干教师王蕊的专访。带班的工作虽然很辛苦，有时候甚至连水都喝不上一口，但即便是这样，王蕊也没有忘记继续学习。2013年，在幼儿园园长的推荐下，王老师参加了大兴区科研骨干研修班的学习。 参加科研骨干研修班那会儿是就是幼儿园里推荐的，然后他是上一年每周四上一节课，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啊，就是说科研对我来说还也不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肯定理解不是很深，也不是很透彻，就是朦朦胧胧的知道这个科研是干什么的，然后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自己的课题。所以就是说我在参加这个班的时候，在上了这个课的时候，上之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然后还挺美的，挺高兴的。但是实际上的时候就遇到了好多困难，因为他这个科研班的这个学习呢，所有的课程都是基于自己做一个课题的基础之上，等于他是以你的课题为一个引子，为一个奠基，然后去开展这些学习的。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课题，然后我就自己试着写了一个课题，然后就跟着老师他那个每节课培训的内容去分析我这一个课题每一部分的这个骨架，然后就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有些东西吧好像还没到达那个高度你是吸收不了，所以只能翻过来回家以后再去看，比如说再去看今天学的这个笔记，再看我的记录，然后再根据记录再对着我的课题自己去分析，一点一点的分析。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没听明白或者没学明白应该怎么写，然后就去问，然后包括也去问给我们上课给我们培训的老师。然后那段时间呢说实在的挺累的，然后因为你要上班，要顾着班里这点事儿，然后又要去学习，然后要课后又要去反思今天的这一些学习的内容，要去吸收。然后但是吧，我觉得没白付出的就是我这从不懂到慢慢的懂理解，然后到最后就是说我真的能把它弄明白弄透，这一个过程里边的收获只有我自己能体会得到。 工作11年，王老师曾担任过班长、教研组长、科研副主任，多次获得优秀团员、54青年标兵、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人、教书育人先锋、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撰写教育案例和经验总结50多篇，在国家及市区级评比中获奖，并在相关刊物上发表。2015年，王老师担任幼儿园的保教主任工作，主要负责全员教师的教研学习。 什么都是从头来，我觉得我什么都是，就你要说零基础吧，肯定有点太过分了。但是就是说，确实是以前只是参加，跟着保教主任去参加这些教研活动，从来没组织过。然后就是做了这个保教主任的工作以后呢，跟着那个研修区里边研修室的这个业务干部这个集体去学习，然后慢慢让我从一个不懂到懂。开始我就认为做这个教研活动不就是组织老师去根据这个专题去研究去探讨，然后去研究出一些方法策略来。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这个专题，这个内容，这个点从哪儿来，是我做了保教主任以后我才慢慢悟透。不是说从我这儿来，我觉得老师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哪一方面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提高，其实应该是来自老师，来自班里边，来自幼儿，然后这个实际生活中这一天实际生活当中他们遇到的困惑，等于还是来自实践。因为我做这个保教主任时间不长嘛，刚2年，然后从上学期开始呢，我就觉得光是我一个人在组织大家可能还不够，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教研组长，这个教研组长的力量也加进来了，然后就是再利用这些那个储备力量，然后把他们那个发动起来，可能让这些教研组长或者骨干教师再带领这一小组的老师，带领这一小组的老师再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一个是范围小，可能研究的更细，再一个就是可能有意识的在提升这教研组长或者骨干老师的这一个能力。 在从事幼儿教育工作中，王老师始终用爱坚守，履行职责，以积极的工作态度，热情地服务于幼儿和家长，关注幼儿需求，了解幼儿特点，因材施教，细心引导，发自内心的关爱幼儿。现如今，王老师偶尔还会去班里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